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奥斯卡故意将语速降得慢一些，让门上那香能够多燃烧一些。论小聪明，唐三也比不上他。 嘿，能拖一秒是一秒。 这不公平啊，你们输了，你儿子和孙子只需要磕头赔罪就行，虽然丢人了点，但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损失。要是小三输了，却要加入你们的家族，被限制一辈子，这叫什么赌约啊？ 那你认为该怎样？ 很简单，如果你输了，就让他们加入唐三的家族。 哦，你也有家族？ 有，我的家族就叫唐门。 唐门？没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宗门，应该是一个不出名的小宗门。好，就此说定。如果我输了，我的儿子和孙子就加入你们唐门。如果你坚持不住，只需要后退出距离我20米开外，或者倒地，我就会受力。 这时，奥斯卡眼中流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光芒，悄悄地将一根恢复香肠塞到唐三手里，这才飞速后退。 当初在红豆学院，小三就曾经承受着一名魂斗罗的压力很久，那绝不只是一炷香的时间。眼前这个老头子怎么也不可能是封号斗罗吧？就算他同样是魂斗罗，小三也绝对能顶得住。何况还有我的恢复香肠。 小三加油，收两个家奴也不错。 作为当事人，唐三反而没有奥斯卡心情那么轻松。虽然他当初在33级的时候就经受过魂斗罗带来的威压，并且借此机会打通了自己的冲脉，但他可以肯定，面前的老者给自己的压力只会更大，因为他也是一位魂斗罗，而且是纯力量型魂师，威压就完全不同了。泰坦似乎一点也不在乎之前言语交谈时那炷香已经燃烧了少许，再次示意唐三小心后，周围开始发生了变化。外围观战的学员们能看到的只是唐三与泰坦之间的空气似乎扭曲起来，荡漾出一圈圈水样波纹，却什么也感受不到。但在那一瞬间，唐三的脸色却骤然一变，整个人又后退一步，同时立刻释放出自己的武魂。汹涌狂暴的压迫力一瞬间就充斥在唐三身体的每一部分，唐三甚至立刻就听到自己的骨骼在压迫下发出轻微的声响。泰坦的虎目中露出了一丝惊讶，为了赢下这场赌约，他在一上来就释放出大约60%的压力。在他看来，对方不过是一名37级的魂尊而已，仅仅是这一下就应该足以克敌制胜。昨天在泰诺和泰隆回去描述与唐三之间的战斗之后，泰坦立刻意识到唐三绝对是一个天才中的天才，所以他才不顾身份亲自前来。一是想看看唐三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年轻人，另外也希望能够给自己的家族招收一个未来的强者。家族已经开始没落，泰坦不得不这么做。泰诺的外号是大力王，而泰坦的外号则是大力神。他的武魂同样也是纯力量型，同时也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他的魂力已经超过了80级，是一位强大的魂斗罗，准确的来说应该是达到了86级。魂师的修炼都是有倾向性的，可不论是哪一类倾向性，都很难做到所有魂环附加的都只是一种属性。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每一次获得的魂环都是同一种魂兽。找到一只10年的力量型魂兽不难，再找到一只和它同样种类的100年魂兽也不算困难，甚至1000年级别的同类型魂兽也能搜索到。可是这样一直附加下去，都是寻觅这同一种魂兽，难度就会成几何倍数增加。更何况走单一路线的魂环附加有着极大的弊病，那就是 能力的单一性，在面对不同对手的时候，适应性就要比普通魂师差太多，只会在某一个方面强大。泰坦的魂力是86级，但哪怕是在封号斗罗之中，也很少有人的力量能够超过他。就比如说只有58级的泰诺，如果只算力量的话，都直追76级的赵无极，这就是单一属性附加的优势所在。尽管看上去泰坦不用武魂，不用技能，似乎给了唐三一些缓冲，同时他还自己限定了时间，可实际上面对一位纯属性魂师的压力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空气的每一次扭曲，唐三都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要被这庞大的力量压碎一般。蓝银草从唐三体内喷薄而出，就像上次一样将他的身体围拢成一个大茧，有规律地律动着。凭借着控鹤擒龙的技巧，尽可能地削弱着压力对自身的伤害。但很快唐三就发现，随着压力的增大，蓝银草能够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正面的蓝银草甚至连波动都已经变得极为困难。香在缓慢地燃烧，泰坦与唐三面对而立，无声的战斗却充满了危险。眼看香只燃烧到了不到三分之一，但唐三身上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他紧咬牙关苦苦支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坦心中的惊讶也是越来越大。 威压已经从六成增加到了七成，别说是37级，就算是47级的魂师都未必能够承受得住。眼前这少年竟比想象中还要出色得多，看来这一趟真的是来对了。 此时赵无极和一众老师已经在小五的带领下来到了学院门口，很快他就从周围的学员口中知道了眼前的情况。 哎，赵老师，你快去阻止他们呀。 赌约已成，什么事都要等到他们赌约结束之后才行。魂师之间的赌约是神圣的，此时阻止小三以后就不用在魂师界混了。所谓无信则不立，只是他的对手怎么会是这个老家伙？这次啊，恐怕要麻烦了。 啊，你认得他？那不是泰龙的爷爷吗？ 这老家伙我当然认得。当初我就是因为无意中打伤了他的族弟，被他四处追杀，这才和弗兰德一起去办了史莱克学院。 啊，什么？他比您还要厉害？ 这个老家伙极为恐怖，实力在80级以上，是一位魂斗罗。如果是其他魂斗罗，我还有信心拼上一拼，可是面对他，我却一点机会都没有。他呀，是一名纯力量型魂师，力量之恐怖，甚至超越了大多数封号斗罗。也走力量路线的我，遇到他，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他所散发的力量压迫，足以与封号斗罗媲美了。没有60级魂力，几乎不可能抵挡得住，所以我才说小三这次麻烦大了。 那怎么办呀？要是大明和二明他们两个有一个在这里，还会怕那老家伙的力量吗？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哎，赵无极又说赌约不能打断，这个怎么办呀？怎么办呀？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小三受到伤害。哥，要是坚持不住就认输吧。 哎，嘘，小五别打扰他。 唐三听到了小五的声音，注意力略微变化了一下，庞大的压力顿时趁虚而入。唐三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用最快的速度将大香肠塞入口中咀嚼吞咽，凭借着恢复香肠升腾的热力才勉强支撑住，没有倒下。 现在这个时候，任何外界的打扰都会影响到他的注意力。 小三是个聪明的孩子，他一定知道该如何选择。他现在还没有到极限，如果他真的承受不住出现危险，那么说不得我也只能出手了。 衣襟破裂，八蛛毛带着悠悠寒光迅速从唐三背后蔓延而出，下面四根蛛毛直接插入地面之中支撑他的身体，上面四根蛛毛微微晃动，红白光芒变得格外夺目。玄天功完全被压迫在唐三体内，在这种情况下，唐三发现自己体内隐藏的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的药效竟然飞快地融化着，令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坚韧。玄天功也在疯狂地运转，化解着一波又一波的压迫力。嵌入史莱克学院大门的香此时已经燃烧过半，汗水不断从唐三的衣襟上淌落，他身上的衣服已经完全贴合在皮肤上，整个人就像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泰坦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唐三背后的八蛛毛一出，他立刻就看出了几分端倪。他发现凭借着八蛛毛的外放，唐三抵御压力的能力明显变强了。 难道那是魂骨？而且还是正规六块魂骨之外的外附魂骨。 心情激荡之下，泰坦已经下定决心，不论如何也要将眼前这个年轻人招入麾下。如果那真的是外附魂骨，那这少年的前途将不可限量。唐三自己也没注意到，随着他逐渐崭露头角，凭借着自身天赋与唐门绝学所表露出的天分，他已经逐渐吸引了各大势力的关注。 不能再收敛，这个少年怎么也不可能抵抗住我赋予的压力，魂力的差距实在太大，更何况我的纯力量可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就算让他受一定的创伤，也要先将他击败再说。 泰坦直接将自己施加在唐三身上的压力从七成提升到了九成，原本有规律的扭曲空气瞬间变得急促起来，水样波纹像浪潮一般朝着唐三的身体蜂拥而去。又是一口鲜血喷出，在骤然增强近三分之一的压力情况下，唐三再也无法支撑。尽管他对对手的实力已经有了极高的估计，但还是没有算到全部。 要输了吗？啊，真的要输了？不。 唐三看向对面的泰坦，那老人依旧是一脸的平静，身上衣襟无风自动，充满了不可一世的威严。就在这一刻，唐三的双眼毫无预兆地亮了起来，两道金紫色的光芒从唐三的眼眸中瞬间喷吐而出。猝不及防之下，泰坦只觉得自己的大脑宛如被针尖刺了一下似的，脑海中一片晕眩，双眼更是传来了强烈的刺痛灼烧感。如果不是此时他压力外放令空气为之扭曲，对唐三的目光产生了一定的折射效果，那情况只会更加糟糕。此时唐三给予他的是精神上的冲击，在这一刻唐三终于知道自己服用了忘川秋水露之后紫极魔瞳的变化是什么了，那就是目光实体化攻击。凝练的紫极魔瞳已经变成了另一类精神冲击，就在这关键时刻，在他即将崩溃的时刻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大脑受到冲击，泰坦自然无法控制自己释放的威压，闷哼声中竟然向后退了一步。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